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0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并宣布将于29号展开旨在阻止国政笼络势力蠢动、消除社会恶弊的第23次泛国民行动。